你好，我是龚文学。前一讲我带你了解了指令选择和计算器分配。本节课啊，我们继续讲解目标代码生成的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指令重排序。我们可以通过重新排列指令，让代码的整体执行效率加快。可能你会问了，就算重新排序了，每一条指令还是要执行啊，怎么就会变快了呢？别着急，本节课我就带你探究其中的原理和算法来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还会带你了解 LLVM 是怎么把指令选择、计算器分配、指令重排序这三项工作组织成一个完整流程，完成目标代码生成的任务的。这样你会对编译器后端的代码生成过程形成完整的认知，为正式做一些后端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首先我们来看看指令重排序的问题。其实你有上面的疑问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通常会把 CPU 看作一个整体，把 CPU 执行指令的过程想象成依次检票进站的过程，改变不同乘客的次序并不会加快检票的速度，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改变顺序并不会改变总时间。但当我们进入 CPU 内部，会看到 CPU 是有多个功能部件构成的。我提供了一张英特尔公司的采用 Ice Lake 微架构的 CPU 的内部构成图。在这个结构中，一条指令执行时要依次用到多个功能部件，分成多个阶段。虽然每条指令是顺序执行的，但每个部件的工作完成以后就可以服务于下一条指令，从而达到并行执行的效果。这种结构叫做流水线结构。我举个例子，比如典型的 RISC 指令在执行过程会分成前后五个阶段，分别是 IF 获取指令的阶段、 ID 或者叫 RF 指令解码和获取计算器的值阶段、EX 执行指令的阶段、 ME 内存访问的阶段，如果指令不涉及内存访问，这个阶段也可以省略，和 WB 写回寄存器阶段。对于 CISC 指令， CPU 的流水线会根据指令的不同分成更多个阶段，比如7个、10个甚至更多。在执行指令的阶段，不同的指令也会有不同的单元负责，我们可以把这些单元叫做执行单元。比如英特尔的 Ice Lake 架构的 CPU 有这些执行单元，像最常见的 LAU 单元，它有四个，用于 AND、XOR、MOV 等很多指令的执行，还有 Shift、Slow Int、BW、Shuffle 等很多的执行单元。因为 CPU 内部存在的多个功能单元，所以在同一个时刻，不同的功能单元其实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指令。这样的话，多条指令实质上是并行执行的，从而减少了总的执行时间。这种并行叫做指令级并行。讲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重新排序指令可以让代码的整体执行效率加快了吧？当然了，如果没有这种并行结构，或者说由于指令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无法并行，那么执行周期就会大大加长。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为了举例子方便，我们做个假设，假设 load 和 store 两指令需要三个时钟周期来读写数据， AND 指令需要一个时钟周期， MOL 指令需要两个时钟周期。图中橙色的编号是原来的指令顺序，绿色的数字是每条指令开始时的时钟周期，你把每条指令的时钟周期累计一下就能算出来。左边最后一条指令开始的时钟周期是20，该条指令运行需要三个时钟周期，所以在第22个时钟周期执行完所有的指令。右边是重新排序后的指令，一共花了13个时钟周期，这个优化力度还是很大的。仔细看一下左边的前两条指令，这两条指令的意思是先加载数据到寄存器，然后做一个加法，但加载呢需要三个时钟周期，所以 AND 指令无法执行，只能干等着。右列的前三条都是 load 的指令，它们之间没有数据依赖关系，我们可以每个时钟周期启动一个，到了第四个时钟周期，每一条指令的数据已经加载完毕，所以就可以执行加法运算了。我们可以把右边的内容画成文稿中的样子，你能看到很多指令在时钟周期上是重叠的，这就是指令级并行的特点。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指令都可以并行，最后的三条指令就是顺序执行的。导致无法并行的原因有数据依赖约束、功能部件约束、指令流出约束和计算器约束。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先说数据依赖约束，如果后一条指令要用到前一条指令的结果，那必须排在它后面， 比如我放在文稿中的 AND 指令和 MOW 指令。对 MOW 指令来说，除了获取指令的阶段 RF 可以和 AND 指令并行以外，其他阶段需要等 AND 指令的结果写入 R1， 它才可以使用 R1 的值继续运行。第二个功能部件约束是指，如果只有一个乘法计算器，那么一次只能执行一条乘法运算。指令流出约束是指，指令流出部件一次啊只能流出 N 条指令。而计算器约束是指，计算器数量有限，指令并行时使用的计算器不可以超标。其实后三者也可以合并为一类，就称作资源约束。其中在数据依赖约束中，如果有因为使用同一个存储位置而导致不能并行的，可以用从命名变量的方式消除。这类约束被叫做伪约束，先写再写以及先读后写是伪约束的两种呈现方式。先写再写是指，如果指令 A 写一个寄存器和内存位置， B 也写同一个位置，那么就不能改变 A 和 B 的执行顺序。不过我们可以修改程序让 A 和 B 写不同的位置。先读后写是指，如果 A 必须在 B 写某个位置之前来读某个位置，那么就不能改变 A 和 B 的执行顺序，除非能够通过从命名让他们使用不同的位置。以上就是指令重排序的原理，掌握这个原理你就明白为什么重排序可以提升性能了。不过明白原理之后，我们还是要用算法实现出来才行。用算法排序的关键点是要找出代码之间的数据依赖关系。我提供的这张图展现了示例中各行代码之间的数据依赖，可以叫做数据依赖图。它的边代表了值的流动，比如 A 行加载了一个数据到 R1， B 行利用 R1 来做计算，所以 B 行依赖 A 行。这个图也可以叫做优先图，因为 A 比 B 优先， B 比 D 优先。我们可以给图中的每一个节点再加上两个属性，利用这两个属性就可以对指令进行排序了。这两个属性一个是操作类型，一个是时延属性。我来具体说一下，示例图中的 A、C、E、G 是叶子，它们没有依赖任何其他的节点，所以它们尽量排在前面。 B、D、F、H 必须出现在各自所依赖的节点的后面，而根节点 I 总是要排在最后面。根据时延属性，我们计算出了每个节点的累计时延，其中 A、B、D、F、H、I 路径是关键路径，代码执行的最少时间就是这条路径所花的时钟周期之和。因为 A 在关键路径上，所以我们首先考虑把 A 节点排在第一行，剩下的数中 C、D、F、H、I 变成了关键路径。因为 C 的累计时延最大， C 节点可以排在第二行， B 和 E 的累计时延都是最长的，但由于 B 必须在 A 执行完毕之后才会执行，所以最好等够 A 的三个时钟周期，否则还是会空等，所以先不考虑 B， 而是把 E 放到第三行，按照这个方式继续排，最后可以获得 A、C、E、B、D、G、F、H、I 的指令序列。不过这个代码其实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也就是发现并消除其中的伪约束。 C 和 E 都向 R2 里写了值，而 D 使用的是 C 写入的值。如果修改变量名称，比如让 E 使用 R3 寄存器，我们就可以去掉 E 跟 D 以及 E 跟 C 之间的伪约束，让 E 可以排在 C 和 D 之前。同理也可以让 G 使用 R4 计算器，使得 G 可以排在 E 和 F 的前面。当然了，在这个示例中这种改变并没有减少总的时间消耗，因为关键路径上的依赖没有变化，他们都使用了 R1 计算器，但在别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优化。我们刚才啊其实是采用了一种最常见的算法 List Scheduling 算法，它大致分为四步。第一呢，把变量重命名来消除伪约束，这是一个可选的步骤。第二，创建依赖图。第三，为每行代码计算优先值。计算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我们示例中的基于最长时延的方法就是一种。第四，迭代处理代码并排序。除了 List Scheduling 算法以外还有其他的算法，这里我就不展开了。不过讲到算法时，我们要考虑算法的复杂度。前一讲讲算法时我们没有提这个问题，是想在这里集中讲一下关于指令选择、寄存器分配和指令重排序的算法，其难度都是 NP 完全的。 NP 完全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这类指令找不到一个随规模计算量增长比较慢的算法，也就是多项式时间算法来找到最优解。反之，有可能计算量会随着代码行数呈指数级的上升，上升速度非常之快。因此，编译原理中的一些难度最高的算法都是在代码生成这一环节。当然了，找最优解太难，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找一个次优解。就比如我们用地图软件导航的时候，没必要要求导航路径每次都是找到最短的。这时就会有比较简单的算法，计算量不会随规模增长太快，但结果还比较理想。我们这两讲的算法都是这个性质的。好了，到目前为止，我带你了解了目标代码生成的三大考虑因素：指令选择、计算器分配和指令从排序。现在我们来看看目标代码生成在 LLVM 中是如何实现的，这样你能从概念过渡到实操，从而把知识点掌握得更加扎实。LLVM 的后端需要多个处理步骤来生成目标代码。看看文稿中的这张图，图中橙色的部分是重要的步骤，它包含了多个 pass， 所以也叫做超级 pass。图中蓝框的 pass 是用来做一些额外的优化处理。接下来我来讲解一下 LLVM 生成目标代码的关键步骤。先是指令选择。LLVM 的指令选择算法是基于 DAG， 也就是有向无边图的树模式匹配，与前讲基于 AST 的算法有一些区别，但总思路是一致的。这个算法是接近 optimal 的，能够在线性的时间内完成指令的选择，并且它特别关注产生的代码的尺寸，要求尺寸足够少。DEG 啊，是融合了公共子表达式的那种 AST， 也是一种结构化的 IR。 我画了 A 等于 5， A 等于2加 A， 再加上 A 乘3这两行代码所对应的 AST 和 DEG 图。你能看到 DEG 把 A 等于5这个子数给融合了。 LLVM 把内存中的 IR 模型转化成了一个体现了某个目标平台特征的 Selection DAG， 用于做指令选择。每个基本块转化成一个 DAG， DAG 中的节点通常代表指令，边代表指令之间的数据流动。在这个阶段之后， LLVM 会把 DAG 中的 LLVM IR 节点全部转换成目标机器的节点，代表目标机器的指令，而不是 LLVM 的指令。接下来是计算器分配之前的指令排序。基于前一步的处理结果，我们要对指令进行排序，但因为 DAG 不能反映相互之间没有依赖关系的节点之间的顺序，所以 LLVM 要先把 DAG 转化成一种 3D 值模式，这个格式叫做 Motion Instruction。 这个阶段会把指令排序，并尽量发挥指令级并行的能力，然后再做计算器的分配。 LLVM 的 IR 是支持无限多的计算器的，在这个环节呢，要分配到实际的计算器上，分配不下的就溢出到内存。分配完计算器之后呢， LLVM 会再做一次指令排序，因为计算器分配会指定确定的计算器，而访问不同的计算器的使用周期可能是不同的，对于溢出到内存中的变量也增加了一些指令在内存和计算器之间传递数据。利用这些信息， LLVM 可以进一步优化指令的排序。做完上面所有这些工作以后啊，就可以输出目标代码了。 LLVM 在这一步把 Motion Instruct 格式转化成 MC Inst 格式，因为后者更有利于汇编器和链接器输出汇编代码或二进制目标代码。在这里我想延伸一下，和你探讨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的 CPU 架构，要实现一个崭新的后端来支持各种语言，应该怎么做？在我国大力促进芯片研发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新芯片需要编译器的支持才可以呀。你要实现各种指令选择的算法、计算器分配的算法、指令排序的算法来反映这款 CPU 的特点。对于这个难度颇高的任务， LLVM 的 TableGen 模块会给你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个模块能够帮助你为某个新的 CPU 架构快速生成后端。你可以用一系列配置文件定义你的 CPU 架构的特征，比如计算器的数量、指令集等等。一旦你定义了这些信息，TableGen 模块就能根据这些配置信息生成各种算法，如指令选择器啊、指令排序器啊、一些优化算法等等。这就像编译器前端工具可以帮你生成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一样，能够大大降低开发一个新后端的工作量。 所以说把 LLOM 研究透彻会有助于你在这样的重大项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讲解了目标代码生成的第三个主题，指令重排序。要理解这个主题，你首先要知道 CPU 内部是分成多个功能部件的，要知道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中，指令获取、解码、执行、访问数据都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你会知道指令集并行的原理。其次，从算法角度，你要知道 List Scheduling 算法的步骤，掌握基于最大时延的优先级计算策略。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啊，你可以进一步的研究其他算法。我想强调的是，指令选择、计算器分配、指令重排序这三个领域的算法都是 NP 完全的，所以寻找优化的算法是这个领域最富有挑战的任务。要研究清楚这些算法，你需要阅读相关的资料，比如本讲推荐的论文和其他该领域的经典论文。另外，我建议你阅读 CPU 厂商的手册，因为只有手册才会提供相关 CPU 的具体的信息，解答你对技术细节的一些疑惑。比如曾经网上有人提问说，为什么 move 指令要用到 ALU 部件，这个其实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最后，我带你了解了 LLVM 是如何做这些后端工作的，这样可以加深你对代码生成这部分知识的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啊，为了方便教学，本讲的示例用的时延值都是比较少，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假设我们忽略指令获取和解码的阶段，只考虑执行和写入计算器两个阶段，这时候 AND 指令需要三个时钟周期， WOW 指令也需要三个时钟周期，那么会对示例代码的排序产生什么影响呢？你可以实际推演一下，这对你理解指令重排序的算法会很有帮助。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